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德尔塔的警报还未消除，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突然出现，让全球防控形势再次紧张起来。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布声明，将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列为第五种关切变异株。为防止奥密克戎毒株扩散，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短时间内快速反应，相继宣布入境旅行等限制措施。其中以色列和日本更是直接禁止所有外国旅客入境。那么奥密克戎是怎么出现的？为何影响如此迅速？它的实际威力到底有多大？现有的疫苗和药物是否仍然有效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红，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病急诊科王林航主任和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陈宇教授，欢迎两位嘉宾的到来。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奥密克戎哈。我们看到世卫组织12月1号就奥密克戎毒株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证实呢全球现在至少有23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了这一毒株病例。而在当天的晚些时候呢，我们看到美国也说在加州发现了美国的第一例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新冠患者。患者呢是11月22号从南非返回加州，11月29号检测呈阳性。那也就是说当前啊，全球至少有24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发现了这一毒株。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已经有近2年的时间了，全球也经历了多次的疫情高峰，见证了多个变异病毒的侵袭。想让两位嘉宾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一次奥密克戎的出现会迅速的引起全球的警惕呢？王主任。 对，这个是南非把序列特征上传到一个 GISID 数据库以后，WHO 获取了这个病毒的基因特征。根据既往的对病毒基因特征和它表现出来的生物特点，判断这个病毒有可能会引起新的一波的大的流行，就把它归类为叫 VOC， 就是值得全世界高度关注的病毒株。WHO 每次当全世界各个地方汇报病毒序列特征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做出来这样一个判断，基于三条。第一条就是这个病毒如果和宿主的受体之间亲和力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就是传播的就更快，建立感染更加容易，短时间内病例数会出现明显的上升。这一点在南非的报道出这个病毒的这个省份已经发现了有这样一个特点，就达到人群中同样的一个比例感染，它需要的时间更短。第二个特征就是如果这个病毒变异以后的毒力增加了，比如说在其他的一些人群包括像年轻人身上，它的毒力如果增强造成病死率增高，所以当然是值得全世界关注的。第三个就是这个疫苗很容易突破现在的不管是恢复期血浆，还是打疫苗以后产生的抗体，还是人类开发出来的单克隆抗体，它如果很容易突破这些药物或者是恢复期血浆对病毒的综合效应，那这样的一个病毒是要引起大家高度关注的，尽量的减少他们感染的人数，减少的越多越好。所以现在出来的这个 Omicron 这样的一个病毒，它展现了它的一个强的传播力。所以在之前全世界因为新冠病毒的流行造成的这种医疗资源被挤兑，自己国家的疫情出现很明显的上升，死亡率上升的这种以前的经验下，就意识到就像当时英国考虑到如果当时印度出现德尔塔毒株，他要更早一步去限制印度的德尔塔毒株入侵英国的话，可能英国后面不会有这种德尔塔毒株变成优势流行株以后在英国造成新一波的疫情。有鉴于以前的这些经验，所以这一次全球的各个国家都做出了非常迅速的响应，就是纷纷关闭了这种来自南非的这种航班入境，包括和南非比邻的一些国家，包括这些博茨瓦纳呀，包括马拉维呀，包括旁边的津巴布韦，这些和南非可 可能有人员往来已经存在感染奥密克戎病毒这些人的这些国家都已经相应的关闭了航班。所以这一点就是人类的一些行为它始终是在这个犹豫不决和反应过度之间可能会摇摆的，所以他们这种行为不一定是反应适度。因为 WHO 也在建议说各个国家自己就采取这种关闭针对南非的这种入境的国境是不是有点反应过度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南非总统也感觉到很委屈，就是我们国家很负责任的把新出现的病毒的序列非常无私的向全世界公布，结果换来的是这样一个大家把南非全部孤立了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也看到了南非流行病应对与创新中心他们发布的数据哈，说奥密克戎似乎传播得非常快，在两周的时间就成为了南非的主要的流行毒株，其中疫情最严重的豪登省 90% 的病例感染都是这一毒株。也根据南非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呢，从11月23号到30号南非单日的新增确诊病例从868人迅速上涨到了4373人，增长了4倍。还有呢，比利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奥密克戎的感染病例的探测到的病毒遗传物质所需要的循环数减少了，说明呢患者体内的病毒的载量是很高的，所以呢它的传染性比较强。所以说从这些数据上来看，那么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至少从南非的这个数据来看，它的传染性是增强了。另外哈，从这个基因测序的结果来看，奥密克戎它的毒株的雌突蛋白出现了32处突变，而德尔塔毒株的这一区域的突变呢只有9处。还有呢，就是美国的布鲁姆实验室研究认为呢，在奥密克戎的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的15处突变当中，有多处处于抗体逃逸的峰值位点，其中4处呢严重影响抗体的作用。想让陈教授来给我们说一说什么是刺突蛋白，它的突变意味着什么，刚才提到的这一系列的数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刺突蛋白呢也叫 S 蛋白，它的英文名叫 Spike， 它实际是这个病毒啊它的外壳上面一个突出来的一个蛋白，它负责干嘛呢？它负责跟我们的那个人的细胞的表面的受体叫 ACE2 这个蛋白相互结合之后，完成病毒的这个吸附到这个人的细胞表面，然后从而感染进入也就是人的这个细胞。所以这个 S 蛋白也叫刺突蛋白，是病毒入侵环节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蛋白。那么我们的这个抗体，不论是你感染了这个新冠康复患者体内会产生针对这个刺突蛋白的抗体，还是说我们疫苗接种者，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体内也会产生这个抗体，这个抗体呢也是针对这个刺突蛋白的。那么我们这些综合抗体的保护是怎么保护呢？它就结合在这个刺突蛋白上面，那么使得这个刺突蛋白无法再跟我们人的表面的 ACE2 去结合，它就不能再侵入这个人的细胞了。那么当这个刺突蛋白突变了之后，我们的原有的这个抗体，那么它很有可能呢由于这个 S 蛋白突变了呢，那么我们的抗体就不认识不识别这个突变之后的这个刺突蛋白了，这样的话呢就逃逸了抗体的这个保护，从而它可以相当于突破综合抗体的保护，再去结合人的 ACE2， 从而导致感染。 就是它有的突变是有意义的，有的突变是没意义的，这个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有意义的这个突变是指的是它可能会改变病毒结合这个 ACE2 的效率，或者说它会导致已有的这个抗体，就是人体产生已经产生的，就是在接种疫苗或者是被感染之后康复者体内已产生的这个抗体呢，由于那个突变使得这个抗体没有办法去就有效的去结合这个 S 蛋白了，那么这种突变呢可能它会带来情况的一些变化，所以呢可能就说更值得关注。那么还有一种突变呢，就突变的位置也好，它不会带来任何 S 蛋白这些性状的改变，所以就是说它是无关紧要的这样的氨基酸的突变。像您刚才介绍的，就是说目前呢根据已有的研究经验，在其他的以前历次的这个突变毒株上面 看到的这些氨基酸的突变点，然后做过实验的会有一些基本的判断，根据以前的这些经验推测奥密克戎它现在的这些突变哪些点可能会产生什么效果，哪些点可能会产生什么效果等等。但是呢，这些也是在之前的经验上推测的，那么最终呢，它的这个是不是这么样，跟推测的是不是一样，这个都是不好说的。所以最终呢，还是要看系统性的研究结果出来，对这个突变呢进行全面的评测和分析，才能最终得出它到底会严重啊，或者说会变化到一个什么程度。 对，像冠状病毒有一个特征就是容易重组。我们说流感病毒是截段病毒，容易重配，八个基因截段容易重配在一起。但是新冠病毒它是容易出现基因的一些重组的变化，表现出来和原始毒株相比，它会出现一些相应基因位点的基因的变化，核苷酸的一些变化，它整个基因组还是比较长的，29.9 KB。我们现在关注到的这个变异，这次全世界很紧张，是因为发现在它编码表面刺突蛋白的地方发生了有32个位点的变异。当然有些变异是有意义的，比如说亲和力增强，比如说它和受体结合的一个过程中更容易被酶水解，增加它的结合效率。所以我们发现其中比较有特征性变化发生在就是 RBD， 就是我们更关注的就是病毒直接和这种受体结合的关键区域的变异有4个。另外就是根据以前的变异规律，相应的位点，比如说专业上我们说的 K47N 位点的变异意味着什么，E484A 位点的变异意味着什么， N501Y 的位点的变异意味着什么，实际上都已经有了很多科学知识的这些储备。所以当我们监测到它出现相应位点的变化，就可以预估它的一些生物学的特点。当然现在关于临床的资料还不太多，也就是真正感染了 Omicron 病毒株的人，他会不会重症增高，病死率增高，会不会对原来青少年感染主要是轻症的表现会出现一些临床表现的一些漂移，我们现在还没有读到比较专业的关于临床表现变化的一些报道。我们只是从新闻上发现南非首诊发现Omicron 感染的这个医生，他汇报说有些年轻人感染这个毒株，因为南非在南半球现在还主要是夏天，他们步入诊室的时候主要的一些主诉是觉得特别的乏力，有劳累疲乏感，同时还有头疼。但是这些最后被鼻咽拭子查出是 Omicron 病毒株感染的人，他不像普通的冠状病毒主要是以发热、咳嗽、呼吸困难为主，这些感染者是以这种感觉到极度的疲劳以及头痛为主。所以他这个临床表现，从我们从媒体报道的这些医生接受采访描述的一些表现来看，他跟原始毒株感染症状还是有差别的。 最近这几周也有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说，原来大家觉得下一个让人担忧的变异毒株可能是来自德尔塔的进化，但是发现这个奥密克戎这个毒株跟德尔塔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菌株。为什么说他们是完全不同的菌株呢？您刚才谈到他们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哈。 对，这个病毒的变化的规律是这样，病毒在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以人类的细胞为它复制的一个场所，实现了自己群体的一个增值。所以我们能看见的在人群中目前传播的病毒株都是已经和人体免疫系统相互适应了的病毒株。 Omicron 病毒株出现之前，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最主要的流行病毒株就是 Delta 病毒株，哪怕之前有些国家比如说像英国它之前是 Alpha 毒株，但一旦有印度人到达了英国，把 Delta 毒株引入英国，开始人和人之间传播，就是因为 Delta 病毒株比原来的 Alpha 毒株它的亲和力更强，更容易建立感染，代替传播时间更短。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现人和人之间流行的毒株，在毒株和毒株之间竞争的情况下， Delta 毒株就一骑绝尘，就脱颖而出，就迅速确立了自己在病毒种群中的一个优势地位。我们专业术语就叫优势株啊 ，predominant strain。那现在看这个 Omicron 为什么出现在南非呢？因为病毒它也有一个适应性的变化过程，它最后的生物学特点是病毒和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而南非我们知道，南非是 HIV 阳性率流行比较高的一个国家，那么当这个病毒株进入了一组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 它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一些变异位点。而我们说这个奥密克戎不是和德尔塔病毒株完全不一样的毒株，它们都是新冠病毒株，而且奥密克戎拥有很多德尔塔病毒展现出来的变异位点，只是在它之前变异位点的基础上，它有了新的变异位点，让人产生了更大的一个担忧，它会不会比已经非常厉害的德尔塔毒株更进一步展现出一个更加明显的一个传播力。 您刚才也谈到，就是这一变种可能是在免疫功能缺陷者身上长时间的携带最终进化而成的，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因为如果一个免疫力正常的人，他体内不管是 T 淋巴细胞水平还是他本身体液免疫产生抗体的水平，他对一个感染他都是能因为毕竟新冠病毒感染是一个急性感染，对于这样的急性病毒感染，正常免疫力水平的人还是有很强的把这个感染局限住然后清除病毒这样一个能力。但是对于 HIV 的感染者，如果他没有服药治疗，他的免疫系统在慢慢的受到影响，对感染产生的这种 T 淋巴细胞的局限能力啊，体液免疫产生抗体水平的能力都处于比较低下的水平的时候，病毒就容易长期在 HIV 感染者体内进行复制、进行繁殖、进行一代一代的这种传代，在传代的过程中时间越长，它产生变异的机会就越大，这种免疫力抑制的越不充分，它自己位点产生变异的几率和累积出来的效果就显得越突出。所以我们说提到感染这两个字的时候，它一定是跷跷板两端的一个平衡过程。所谓的感染就是病原体，不管是病毒还是细菌还是真菌还是原虫，和人体，主要是和人体的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如果病毒弱，人体免疫力强，病毒就直接被清除掉了；如果病毒强，免疫力非常弱，那有可能在这个急性感染过程中，病人就出现重症甚至是死亡。但如果说病毒和机体免疫系统处在一个相对僵持的状态，病毒在体内迟迟得不到清除，它在体内反复的进行复制，这种情况下就增加了病毒变异的几率。所以在南非这样一个HIV 流行率非常高，甚至有报道说可以达到20%这样一个国家，出现 Omicron 实际上是可以解释的啊，这是病毒在这样一特殊群体内增加了变异机会，最后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个变异位点的一株病毒，引起了全世界的非常强的关注和警惕。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病急诊科王立航主任和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陈宇教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那么说起奥密克戎，可能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就是它能否突破疫苗的防护。我们看到根据目前各国公开的病例显示呢，博茨瓦纳最先发现的四名奥密克戎的感染者全部完整的接种了疫苗，香港发现的三名感染者呢也全部完整的接种了疫苗。11月30号，以色列的两名医生确诊感染奥密克戎毒株，两个人全部接种了辉瑞疫苗，而且都接种了加强针。另外呢，莫德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斯蒂芬·班塞尔在30号也说呢，说现有的疫苗对奥密克戎的作用可能不像德尔塔那么有效。那么现有的疫苗对这一病毒株是不是有效，取决于什么呢？ 对，现在关于全世界的新冠病毒感染，大家已经非常明确了，新冠病毒毕竟是一个造成了全世界已经流行2年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对手。目前大家公认的就是接种疫苗作为个体而言是不能保证不得感染的，就是接种了疫苗以后仍然可以感染，这种感染我们叫突破性的感染。我们更关注的是疫苗到底还能不能中和部分病毒来缓解病毒对人体造成的损害，就是病毒依然可以进来，我就是被感染了，但是我不要得病得的那么重，我不要因为大家都得的很重一下子把医院的 ICU 的床位，把医院的救治力量全部就冲垮了，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这个其实从国家水平的应对、人群水平的应对和国家的风险防控来讲是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的判断应该是很明确的，就是不管新冠病毒怎么变，我们的现在的当前的疫苗接种策略是不能防止这个突破感染的，但是我们是可以降低它的重症率的。大量的国家的不同的疫苗技术路线的手段都证实了，只要人群接种疫苗的比例很高，出现重症的绝对人群就很少，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的医疗系统就是还是有能力去应对这样的一个变异的疫情的冲击的。那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提出下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疫苗才能 真正的说接种疫苗就真的不得了呢？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呼吸道病毒。如果我们下一步的疫苗继续开发这种鼻黏膜接种的途径，现在科学界认为，如果先打一针灭活疫苗或者是 MR 疫苗，然后第二针加强的时候加强一针鼻黏膜的疫苗，就从病毒入侵的途径直接产生黏膜免疫，这样的一种组合的疫苗接种方式，在以后就有望可以把突破性感染的比例也降到非常低的水平，那人类就朝着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明显的降低疫情的传播规模就迈进了一大步了。 为什么增加一个鼻黏膜的这样的一个疫苗就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把握能够对抗这个新冠病毒呢？ 因为这个病毒就是一个呼吸道传播的病毒，它的主要受体还是分布在呼吸道。我们所谓的手传播，实际上手是做一个媒介，前面的一个病人感染新冠病毒，他的呼吸道的分泌物，比如说他的打的喷嚏啊，或者咳的痰液啊，他污染了一些物体表面。我们的另外一个人的手摸了这些物体表面以后，他又在触摸自己口鼻的情况下，他的手实际上是携带了这个病毒，然后使病毒依然是通过鼻黏膜的途径入侵上呼吸道，然后再从上呼吸道侵入下呼吸道引起肺炎。所以如果在鼻黏膜那个病毒入侵建立感染的必经途径上，我们实现了黏膜免疫，哪怕以后手摸了不干净的表面再摸自己口鼻，在鼻部就已经把它完全阻挡住了，这样的话病毒就不能建立感染，不能引起肺炎，就算是把这个感染给阻断了。 那可能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这个病毒不断的变异，那我们要不断的注射新的疫苗吗？陈教授， 根据这个我们人类啊对抗流感的经验，因为流感病毒呢它就是不断的变异，而且流感病毒呢事实上相较于新冠病毒来说呢，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手段，就是流感病毒它的基因组是分为八个阶段的，就是它的基因组一共有八段，这八段呢可以任意的随机的重组，而冠状病毒并没有这个特性。也就是说呢，原则上来说呢，理论上流感病毒的变异的这个速度和这个频次和这个幅度，它比这个冠状病毒啊要大得多。那么从人类防控流感病毒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我们每年是需要接种一次流感疫苗的，所以流感疫苗呢也叫季节性疫苗，那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然后全球统一在每年的这个下半年，比如说十月份十一月份发布目前流行毒株的特点，然后再由这个各个厂商来定这个毒株，然后每年大概在第二年的年初就上半年开始推行，就是根据前一年下半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这个流行毒株的特点来不断的替换更新这个当年当季的这个流感疫苗。那么根据这个经验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疫苗呢能够跟上病毒进化或者说变异的这个速度，每年接种一针。那么呢新冠呢就是冠状病毒呢，它在流行的过程中间虽然它有变异，但是呢也不能排除它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实际上根据病毒流行的一个特点和规律，它会慢慢的它的毒性会减弱。我们并不知道几年之后它毒性减弱到是不是值得去这个注射疫苗，但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有更新的这个疫苗，适时更新的这个疫苗，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您也提到就是病毒它的流行的特点会随着这个时间而慢慢的减弱它的毒性哈，但是为什么给大家的感觉这个新冠病毒好像是不断的变异不断的增强，似乎是永无休止的在更替，就是您说的它逐渐减弱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的跨度呢？ 我们说的它的减弱是指的是它这个病毒感染之后导致的致病，比如说重症率和死亡率。事实上总体的感觉，我感觉它还是在逐步朝这个减弱的趋势的，至少从很多的目前主要的一些数据来说，它的这个死亡率你看由原来的3%下降到2%，它还是在减弱的。其实它在变化并不能说明它的毒力加强了或者它的死亡率升高了，这是两个概念。 我们看到中疾控的专家说中国主流的核酸检测试剂目前来说是可以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那么怎么判断我们的检测试剂是否还可以检测到这种变异株呢？王主任。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刚才 谈的病毒的传播是病毒的生物学特性，那人类对病毒的应对第一个就是要识别它，第二个是治疗它，治疗就是关于单克隆抗体是否有免疫逃逸。那识别它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用核酸检测的方法，这个病毒整个的基因组很长啊，大家想象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座位，我们现在设计的核酸呢实际上用到一个引物，要去和病毒核酸上相应的座位进行结合，结合上以后它在实验条件下扩增出来， 最后就能通过荧光实时定量的显色的方法就告诉我们这里面有新冠病毒。那我们现在设计的国内的这个核酸检测很多就是检测 ORF、EAB 或者是 N 基因，大家想象就是这个病毒的结构成分和它里面的核一壳的成分。那现在这个病毒发生变异以后，既然是变异，我们知道它变异最主要发生在它表面的 spike 蛋白，就那个刺突蛋白，但是这个变异并没有变异在我们原来设计的核酸检测试剂能结合的那个区域 ORF、EAB 和 N 区域都还是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出来的南非的基因序列，我们仔细的查看了我们之前引物结合的位点，发现依然是它感染了奥密克戎病毒株取的鼻咽拭子，我们用现在的核酸检测方法依然能判定它是阳性，就说明我们诊断试剂是没有脱靶的。 这个是一个每次发生变异以后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确保我们当前的检测我们是能检测出来的，否则一个很危险的情况，比如说有些国家设计的检测核酸试剂的结合位点就是在刺突蛋白上，而奥密克戎它的刺突蛋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异，如果变异完了以后它原来结合的位点结合不上了，就意味着这个人真的感染了 奥密克戎病毒株，但是现在核酸检测报一个阴性结果，这样的话如果检测如果失灵的话，就造成病人的漏诊，会造成疾病防控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被动。 那王主任，我们注意到目前世卫组织一共公布了10种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其中5种是毒性大一些，传染性更强一些，包括阿尔法、贝塔、伽马和德尔塔，还有新增加的这个奥密克戎。奥密克戎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怎么给这个新冠病毒株来进行命名？有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规律吗？当时WHO命名这些变异株的时候，它是尽量的避免污名化。我们知道阿尔法毒株实际上就是从英国发现的，最早的媒体报道也叫英国毒株，贝塔毒株是从南非开始的，叫南非毒株，德尔塔病毒株是当时一天可以感染40万印度人的印度毒株。但这样的一个来自地域化的有污名化的，就把一个病毒本身没有国界传播的这样生物学现象，把它 政治化了吧，或者是把它污名化。所以有鉴于此，就WHO采用了一个根据希腊字母的这种顺序来命名的。实际上我们知道希腊字母一共有24个希腊字母，包括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伊普西隆、贝塔、伊塔、贝塔、伊什么卡帕、兰博达、缪等等。我们现在的这奥密克戎就相当于英文字母里的 O， 它实际上排在希腊字母第15位。之前的这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已经是叫 VOC 引起关注的。 实际上还有一些病毒株，比如像 lambda 病毒株出现秘鲁啊、智利啊，它引起了一定的传播，但是它的重要性还比不上之前的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所以 WHO 把像 lambda 毒株这样的毒株归类为叫 VOI， 就是引起兴趣的，我们要关注它，但还没有引起 concern 这种强烈的关注。所以 VOI 的级别比 VOC 要低。而目前 WHO 列出来的 VOC 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5种。 那为什么选择了这个第15号的这个希腊字母把这个南非的新的病毒株命名了，而把中间这个缪和细这两个希腊字母跳过去了呢？其实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网友做出了很有意思的猜测哈，但实际上它的命名的就是按照希腊字母顺序这么来命名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希腊的这个24个字母是够用的，别到时候奥米伽都用完了就不够用了，那人类就 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是，新冠病毒已经出现2年多的时间了哈，它是不是跟我们以往接触到的这个新冠病毒株有着不同性呢？就是我们也觉得它怎么感觉没有消失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呢？对，当年2018年的时候，每年世界卫生组织会有一个专业的顾问委员会关于哪些传染病会流行，列出一个蓝图啊 blueprint， 把这些风险向全世界就预先的警示一下。 当时2018年出的一个蓝图里面最后一个疾病叫 Disease X， 就是一个 X 疾病，这个疾病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大家猜测它最有可能就是一个变异性很强的流感病毒，或者是一个变异性很强的冠状病毒。 结果到了2019年12月份，全世界就变成了现实，这样一个变异的冠状病毒 SARS-CoV-2， 它跟之前的六种冠状病毒都不一样。以前的六种冠状病毒 SARS 2003年流行，2004年出现了几例感染以后就消失了。MERS 呢，虽然在中东有啊，现在也有，但是它的流行基本上是个本地流行，它没有造成全世界的流行。那其他的剩下四种冠状病毒就是咱们熟知的引起感冒的啊那几种冠状病毒。但是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确实是它跟 SARS 相比，它比 SARS 的亲和力还要强，它非常容易传播，尤其是 DIRT 病毒株。 DIRT 病毒株的传播的这种效率类似于像以前的水痘。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水痘是一个在传染病里除了麻疹就是水痘了，它的传染性一个人可以传8到9个人，它还是比较厉害的一个传染病。所以我们看到了新冠病毒就是很快就席卷全球，基本上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新冠病毒都是不可避免的如影随形，造成了人类社会的感染。其实现在我们说全世界如果只要有一个地方不安全，病毒只要有人的这种往来，它以人为载体，它就可以实现人群中到达新的地方的一个传播。所以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也在呼吁，我们要尽量的保证疫苗供应的公平性，不能说西方国家发达国家都已经在打第三针第四针的加强，而非洲的很多国家连第一针都没有打。另外非洲呢是一个老年人口比较低的一个区域，所以它的疾病负担不像那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老年人口比较多，像意大利刚进去的时候马上疾病负担显出来了，是因为他很多老人得了新冠病毒感染以后就病死率增高，就展现出这个疾病负荷了。非洲本身人口就相对比较年轻，所以如果青少年感染，它的疾病负担并不是特别重，所以容易被忽略。另外非洲也没有足够多的检测试剂也没有这种足够多的口罩等等，也没有足够多的疫苗来建立免疫屏障。所以如果非洲控制不好，非洲会持续的输出病毒到全世界，这样的话就容易形成这个病毒的疫情就没完没了。所以现在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全世界各国家都团结起来共同的去抗击这个病毒的。病毒是人类的敌人，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敌人。除了疫苗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口服的药物。 嗯， 我们看见这个流感实际上它的传播也是非常迅速的，像2009年那个 pandemic H1N1 刚来的时候，那会儿大家也都采取了一些旅行的限制，但是后来发现尽管是一个 pandemic H1N1， 但实际上我们口服的像奥司他韦依然是可以抑制这个病毒的。这样的话只要感染了不得重症，甚至居家吃点口服药就能控制住病情。每次疫情以来大家行为上继续认真的戴好口罩，万一要感染了有口服药服用，就不到医院去，不增加医院的负担，这种情况下世界依然是可以保持开放状态的。新冠病毒按这个趋势它也会变成一个常驻的病毒，如果口服药尤其是强有力的能抑制病毒复制的，降低病毒感染引起的重症率、入院率和病死率的这样的口服药开发出来，我们就有了更好的武器。到时候尽管世界上还时不时的有这种小的爆发，或者是时不时的一个地区的流行，但是人类已经有了充分的武器能控制它的规模。那种情况下其实就开放让新冠病毒和人类社会共存，也就是类似于像防控流感的一个局面。 那我们了解到呢，全球目前已经有多家疫苗企业正在密切的关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情况，部分已经启动了新疫苗的研发，也希望人类战胜新冠的步伐能够走得更快一些。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我们。 像彩虹一种种盛开。 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新时代新北京》。 我也不知明天到底会去往何方，可你总提醒我内心有一股滚烫，醒来了，明白了，我脚步太匆忙，你包容我年少的鲁莽。这星星之火燃烧我平原理想，在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光。你拍着我的肩膀不断注入力量，它不平凡溢出了曙光。我手中这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新时代，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道路明丽，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去到你的身上，每踏出一步，我们势必乘风又破浪。但如果我累了你，能否为我遮挡或生活所遇到的碰撞？小别荡清河水，对岸边灯火欣赏。我虽沉默不语，却对你念念又不忘。看你睡着，岁月换上全新的衣裳，有你守护着我心无恙。我守住着，等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新时代，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道路林立，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我们爱的城市火热，住不着你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我内心中化情深一刻，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历史时代建设，我们怀着使命来了，就像太空徐徐翱翔银河，依然心心里，呼喊你的姓名，